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那在今天的留学时间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韩国留学，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龙马韩国留学的白丹老师，欢迎您白老师。 大家好，我是北京龙马韩国留学的白丹。瑞丽老师您好。 今天呢白老师呢也会跟大家来重点分享一下这个韩国留学现在是处于这个2018年秋季学期的一个入学的申请高峰期哈。我们也看到白老师最近也是特别的忙哈，有很多的学生在申请啊，在咨询哈。 对。 不分昼夜的在工作。那么我们首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也是请白老师大概给我们讲一下在这个韩国留学的这个整个申请周期上，我们看它和欧美的很多国家是不一样的哈。 对，是这样的，像现在这个季节差不多四月下旬到五月初，这段时间是韩国秋季入学，秋季入学一般是在九月初开学，它这个是新生入学申请的一个高峰季。高峰季其实是有极少数学校这个阶段已经申请结束了，但是大多数学校这个时候是开放申请的状态。它这个包括韩国的本科入学，大学院呢包括硕士和博士入学，现在是都在申请阶段。所以说这个阶段应该是做韩国留学申请的老师最忙的一段时间了，因为每个学校在开放整个申请这个网站开放之后，他这几天之内你是必须要做完申请的，因为他系统一旦关闭，学校都没有办法再让他开放了。 他这个申请系统一般有多长时间？ 有的学校是一周，有的还有部分学校可能两周，一般最多在两周左右。对。 感觉这个时间挺紧张的啊。 对，因为你首先要做你的网申，然后你材料要邮寄要递交，包括你所有的材料都要翻译，所以整个时间其实还蛮紧张的，而且还要包括国际快递的时间，因为韩国的申请不但要递交网申，还要递交纸质的材料，而且你所有的纸质的材料要在你网申结束以后你才能递交。对。 这个时间比较紧，那是我们说的是在这一年当中是有两次申请啊，咱们现在进行的是这个 秋季学期 入学，还有一个春季入学。 对，韩国春季入学呢是在三月初开学，包括很多学生不是特别理解这个春季入学和秋季入学的区别嘛，因为我们中国新生入学只有每年九月份一次，所以好多学生就会问我，哎，白老师，我三月份入学的话，会不会少读一个学期啊？会不会算是插班生啊？其实没有这个关系的，因为在韩国无论你三月份入学还是九月份入学，对于新生入学来说，如果你是本科生都是读四年的，都是四年的，那如果你是硕士，绝大多数专业也都一样是两年的。所以在韩国呢它有两次开学，九月一次，三月一次，那么它毕业季其实也是两次的。韩国每年两个毕业季，一是在二月份，一是在七月份。那么秋季入学，也就是说九月入学的这批学生是和我们国内是一样的，九月入学然后秋季七月份毕业，是这样的。 他在每一个不同的学期入学的同学会在不同的班半年就有一个年级的这样差别吗？ 是这样的，其实在韩国读大学班级的概念其实是非常模糊，就是说我们可能是一个专业的学生，一级的学生，但是我们可能很多课程并不在一起读，因为除了一些必修课以外，绝大多数的课程学生是自主来选择安排你哪个学期读，然后哪个学期读选多少学分的课都是来自己选，所以韩国有的学生可能 学习比较努力的学生，我可能在三年之内就毕业了本科的所有的学分， 嗯， 也有的学生在四年之内我修了三学位，所以说这个就看学生自己对自己的课程的安排，嗯，他有这个年纪的区别，比方说到毕业季的时候，只要你是正常修满了你的学分，通过了论文答辩， 嗯， 或者包括一些艺术类的学生，你做了毕业的设计以后，你都可以正常的按照你四年的毕业，但你在这四年中你上课的同学可能比方说你的有的选修课还是和大学院的学生一起上，也就是说硕士的学生一起上， 嗯， 对， 嗯， 对，所以说他这个班级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 嗯， 就很少有像我们国内大学这种比较固定的班级， 对对 对， 对， 嗯，一般几年级的和几年级的就是在一起上课， 对， 一般不会有跨年级这样的情况比较少， 对对， 嗯，好，其实他这个这样的灵活的安排呢，就学生自己可以安排，我可以用比较短的时间去修完一个专业，或者是说修两个学位， 学位或者三个学位， 嗯嗯， 因为我的学生现在最多有在本科四年完成三学位的学生， 哇， 嗯，有一个成均馆大学的女孩， 嗯， 她的本专业是电影媒体专业， 嗯， 然后她修了服装学，修了表演， 哇， 对，他说他基本，啊，对，他说他基本上每天差不多保持着四小时的睡眠，嗯，其他的日程都是排得非常满，因为学电影媒体包括我们也是媒体类的， 嗯， 就是说他们上学的时候其实就非常辛苦， 嗯， 不但要授课， 嗯， 还要完成大量的 时间 的拍摄呀， 嗯， 操作这样的课程， 嗯， 特别辛苦， 嗯，我感觉就是那这样去上课的话，他的学费是要交一个学位还是三个学位的？ 所以老师您这一点问的特别好， 嗯， 在韩国你修几个学位都是交一个学位的学费。 哦， 对， 他好上算的。 对， 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还是要保证足够的休息， 对， 他的这个确实是，这个休息可能会受到影响，啊， 对对， 嗯， 因为其实他基本上修三个学位的话， 嗯， 他现在目前基本上能保证每天四五个小时的睡眠就差不多是这样。 嗯， 嗯，还是挺勤奋的，但是挺辛苦的， 非 常， 非常非常辛苦， 嗯， 对， 嗯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说到这个他修的这些学位哈，他的这几个专业在韩国来说， 嗯， 或者是说在咱们的这个概念里来说都算是比较热门的专业哈。那么在韩国我们会想这个，哦，韩剧或者是说音乐啊， 嗯， 舞蹈啊都特别的出色， 嗯， 那在韩国哪些专业会是咱们中国学生最青睐的呢？ 其实韩国最就是说比较前端的一些行业领域，比方说像韩国的娱乐文化， 嗯， 它的公演，包括它的一些艺术类的专业，在中国留学生里是非常非常就是热门的， 嗯， 包括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女孩，她的主的专业课程就是新闻媒体嘛， 嗯， 那媒体类的专业首先就是韩国一个热门的专业，也是中国学生非常愿意选择的一个专业，然后其他的比方说像公演品牌经营，公演也是公演文化艺术经营，它， 嗯， 这个公演经营就包括比方说话剧呀，音乐剧呀， 嗯， 包括演唱会呀，这些所有的公共的演出， 嗯， 它都是包含在内的，嗯，另外的话呢像一些工科类也有个别专业是非常热的，比方说像机械类， 嗯， 电子电器类申请的学生也非常多，对， 嗯， 另外像汉阳大学开设的一门课程，我觉得研究生的课程也非常，就是契合咱们中国教育部今年发的一个文儿，它是旅游观光大学院开设的一个文化娱乐资讯专业，是旅游观光和文化娱乐的一个结合的学科，那么今年教育部也是在推广旅游和动漫啊和文化艺术啊和公演的一个结合，这样的一个产业的结合的发展， 嗯， 所以说包括我今年刚刚在申请的一个学生，正在申请这个专业的学生， 嗯， 看到了教育部的这个信息， 嗯， 他说啊，就感觉很兴奋，就是好像合了， 已经有就业方向了， 对对，就是说在中国在教育部在推动的这个大势下， 嗯， 他觉得他这个专业选的非常好， 嗯， 对。 那推动这个趋势将来的就业的机会，或者是说他毕业之后回国来谋求职业的时候会非常的受欢迎，应该是。 对，因为其实在此这个专业呢在中国几乎是没有大学开设的，在韩国呢也是极少数这个专业非常优势的学校才有这个专业，目前的话前十的大学里只有汉阳大学一所大学开设了这个专业。 嗯， 所以这个专业毕业的专业性人才现在来说都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说基本上之前毕业的学生就业都非常好。对，大多数学生会考虑在韩国工作一两年，因为这个专业领域包括韩国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就非常成熟，就是说他希望不但我在韩国读了这个专业，也要学习一下韩国实际的生产啊，他怎么经营啊，就是整个这个产业的实际情况。对。 嗯，那这个专业您能详细再给我们多介绍一下吗？因为可能我们之前想到的这个了解到的专业当中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这样的，它这个专业的名称叫文化娱乐资讯。它的课程的话会涉及到一些观光类的，比方说一些观光类的课程，因为它这个课程开设在观光大学院。对，它会涉及到观光类的课程，会涉及到文化类的课程，会涉及到部分管理类的课程，以及绝大多数课程是主要的课程还是文化娱乐行业的这个，比方说媒体啊、媒体经营啊、品牌经营啊，包括这个经纪人的管理啊，整个的娱乐媒体行业的一些课程的设置是非常全的。而且这个产业整体来说，比方说因为就是说韩国这个现代流行文化包括它的这个娱乐行业的发展，就是说在中国的粉丝非常多，即使是受到了去年的一些政策上的影响，可能这个人数啊，包括中国人的这个就是对安全的考虑，人数会有下降，但整体来说这个对中国学生选择专业选择学校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而且目前这个专业的学生就业确实是非常好。 这个将来的就业方向呢就是在 一些媒体机构、电视台，包括一些文化传媒公司都可以，因为包括像现在我有学生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有在华策的，华策影视，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他们告诉我这是国内一个非常有名的影视媒体公司。 是偏向传媒类的，但是它的这个 但是它是传媒，就是电视媒体和商科观光的一个经营，就是交叉的一个学科， 交叉学科。 对。 这是我们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韩国的一些 特别的一些 比较特别的专业。对。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可能还会请白老师再特地给我们多举几个例子来介绍一下这个韩国的一些比较热门的和受中国学生欢迎的专业哈。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我们在这里提到呢，到韩国去留学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家长或者学生选择他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说离家比较近， 对， 或者是说这个文化有相似之处哈， 对， 这个原因可能在您的工作中会了解到，大家会考虑哪些方面会比较重要？ 其实韩国留学在整个亚洲来说比较，它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您刚刚说离中国比较近啊。我们在北京坐飞机到首尔，可能就相当于去中国的另外一个城市，而且是一个比较近的城市。因为大概两个小时就到首尔，而且它整个饮食环境啊，包括气候啊，就是我们都非常容易适应。当然，学生和家长最在选择国家和学校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学校的认可度、教学质量、我的专业设置是不是适合孩子的需求。因为其实现在国内很多孩子的家，包括孩子和孩子的家长，在选择留学的时候，已经不像前几年那么盲目，说我出国就是为了镀个金。现在其实孩子，包括孩子的家长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对信息的了解其实非常多途径的，包括上网，他们都自己能查学校的情况。 对， 所以说他之前就已经做了很多的了解，他对学校的选择是很有目的性的。 对，就是说这个学校怎么样，他大概都是有了解的。所以说，韩国留学的话，他一个比较明显的。比较明显的就是优势，就是说中国孩子是比较容易进入韩国的名校的。比方说和同样是亚洲国家的日本来比较，中国留学生到日本要先参加语言考试，然后要参加日本的留学生试验考试，然后你才能凭你的成绩去申请大学。但是在韩国呢，就中国学生是不需要参加韩国的高考，绝大多数学校不需要孩子提供国内的高考成绩，最重要的是看孩子的学历，也就是说你是高中学历、中专学历还是职高学历。如果是普通高中学历的话，就学历本身来说，所有的学校是都可以接受的。另外的话，要看孩子的在校三年的在校成绩的表现，这个是对他的一个综合的体现。还有一个就是说韩国语成绩，当然韩国语成绩如果你是零基础，大学里是有开设韩国语课程的，这个是不用担心的。这三个方面是最基础的要求，其他的比方说有个别的学校或者个别的专业需求会要求孩子提供英语成绩，比方说一些读国际贸易、国际关系、国际合作，包括医学类的专业，还有个别心理学的专业，对孩子的英语是有要求的。然后还有一些大学，比方说韩国的首尔大学，首尔大学是韩国综合排名第一的大学，它排名好的时候世界排名20多名，最差的时候40多名，是顶尖的世界名校。所以说申请这样的学校，也就是说需要孩子比方说考察他的学历、高中成绩，然后高考成绩要参考，另外也要英语成绩、韩国语成绩，他就会看得比较全面一些。但是绝大多数学校是对高考或者是对韩国语是没有要求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说因为韩国大概有4-5所大学是进入世界排名前100的，除了首尔大以外，多数大学它是不要高考成绩的，所以说孩子进入这些学校相对于来说比去其他国家进世界前100的学校要容易很多。这个是目前很多孩子和家长选择韩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经济了，就是说我首先我能选择好学校是重要的，但是我能读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家庭能承担到韩国的费用，因为韩国整体的费用是非常适合工薪阶家庭的收入的孩子去读书，费用比较低。 刚才您提到说在这个申请的时候他所要求的一些方面可能是不那么就是说不需要我们提前做特别多的准备，是吧？比如说 相对来说本科生是这样的。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高中成绩是现成的， 对， 这个语言上呢对于韩国语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提前要让你做多少的准备， 对，可以零基础去读。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想准备去韩国留学，那提前所打出来的这个时间或者做准备的时间会要多少呢？我想可能会比去欧美国家要不那么长。 对，可能到欧美国家去尤其是读本科，他要有很多提前量的准备，比方说我要考 SAT 呀、要考托福啊等各方面的考试。但是就本科生高中毕业的学生到韩国去读本科的学生，大概提前量应该在4个月左右，就申请周期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比方说现在准备高考的孩子就可以准备秋季学期的，如果是零基础，就是韩国语零基础的孩子就可以准备秋季的申请了。现在 这都 没有问题。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韩国大学里包括他的一些前几十名的大学，他都有自己的语言课程，所有的学生都可以零基础先到我们学校来学语言。当然如果孩子已经拿到毕业证了，已经有韩国语成绩了，我可以直接申请本科的学生，他现在申请秋季是来不及的，直接申请本科课程现在准备是明年3月份的。我们所说的现在是申请秋季的高峰季，其实这一波孩子已经在提前准备了，现在是在申请阶段。对，是这样的。基本上他整个收本科的申请周期是6到7个月，所以他正好赶上他1年2次入学是循环的。 但是到了过几个月之后参加高考，这个成绩是随后再去高考成绩，如果不参考，如果要参考的话，到时候提供就可以了。 对，因为他如果是韩国语零基础的学生，他第一年是要读韩国语的，读韩国语的时候是不参考他的高考成绩的，所以他到6月份左右，6-7月份高考并不影响他9月份的入学。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如果是说要提供这个英语成绩的一些学校，咱们要考的这个英语是哪些？ 主要还是托福和雅思。对，比方说很多读大学的学生会和我说，老师我已经考过了四六级了，这个不是韩国官方承认的语言成绩，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说如果要提供语言成绩，一定要是托福啊、雅思啊、 GMAT、 GRE 这样的，就是说全球公认的语言成绩。对，像托业考试有一部分学校承认，有一部分学校是不承认的，所以一般我们不建议学生考托业。 所以这些呢可能是不同的学校会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我们感觉总体比较下来和欧美国家相比的话，如果说您没有提前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去做准备的话，大概半年左右可能也是来得及的。 对，如果 这方面来说也会感觉到时间上也会是一个优势哈。 对，就是说比方说你可能我现在已经大四了，我之前可能对留学就是没有准备，突然觉得可能在国内就业不是特别理想，考研可能又压力比较大，想家里经济又能让我出国留学的这部分学生，可能我到大四刚刚面临选择的时候才决定去留学。其实每年这样的学生我也接过非常多。这个时候他选择韩国的话，在时间效率上是比较好的，因为如果他选择有的申请周期或准备周期比较长的国家，他可能要到明年秋季了， 再推迟一年了。 对，推迟一年了。但是到韩国的话，他今年就可以走了。 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申请的流程上是一个便利。另外从您说的这个花费上哈，这个学习的花费上可能也不像欧美国家那么高。 对，像韩国大学的学费，我们不考虑奖学金的前提下，就是说一年的全额学费，从一年2万多到6万左右不等，本科学费是这样。大学院的学费的话，大概能上浮3-5千块钱一年，也就这样，合人民币按照现在的汇率是这样。而且像比方说国立大学，像庆北国立大学、釜山国立大学，它一年的人文类、社会学科类的课程的专业，一年的学费只有2万出头。而且 2万人民币。 对，2万人民币出头。而且如果你韩国语3级以上的学生，你还可以申请奖学金，比方说减免30%、30%、40%、50%不等。对， 那在跟国内上大学的， 如果你在国内 差不了太多了。 对，包括有的学生在国内读3本的话，可能比在韩国读个名牌国立大学还要高。 另外就是可能就是同学们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不同的自己的这个成绩去选择相对应的学校。这个可能在韩国的这个一些学校，您所说的这个教学质量方面，可能都还是比较高的，或者说在世界上的这个位置可能比较靠前一些。 对，其实像韩国的大学，它总体数量和中国是没法比的。比方说就教育部承中国教育部承认的韩国大学，可能大概有200所左右，包括本科大专都在内。韩国的大学和中国比，相对来说属于宽进严出，因为我们入学的学，尤其是对于外国人入学，我不需要高考，也不需要提供我中国的高考成绩，我就可以参加面试，可以提供语言成绩来申请。但是你入学以后，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说我在大学混一混啊， 就像您说的， 差不多就可以毕业呀， 一天休息的时间有限。 像我有的时候在朋友圈会看见一些在名校读书的学生分享的学习心得，说只要你学校选的对，每天都和高考一样。对，就是说他大学的学习压力反而是非常大的。对， 把这几年的学习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 对，因为韩国虽然不存在绝对不毕业，就说他不会让你不毕业，但是一定会存在延期毕业的。如果你这个课程不合格，他是不会允许你毕业的，非常严格。无论你的学分、你的实习、你的论文、毕业设计，每个环节都很严，包括你平时的整个的表现，对，都有评分。 好，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这个短短的20多分钟当中哈，就像同学们把这个韩国留学的这个总体的一个概述啊，申请的周期啊，以及相关的专业和韩国教学的一些优势哈，和大家做了一个相对比较概括的介绍。那